倦的高跟鞋，试图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。我的梦想不在巴黎、东京或纽约，我和我 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？